Hello， 喂 ，Hello， 第四节翻嚟， 系头先咧，系啦，头先咧，我哋 YouTube 嗰度咧嘅 chat room 咧有位观众啦，就阿梁生啊，佢咧回应翻咧六字大明咒咧，嗰六个字咧系主咒嚟嘅，咁啊通常加其他字上去咧，就系俾唔同嘅菩萨嘅，即系可能唔同名号。 哦， 系啦， 因为即系我哋真系唔识噶，大佬。 系啊，因为佢嗰啲系梵文嚟噶嘛，唔系我哋汉字嚟噶嘛。 系，喂，同埋佢又分开有几有红白咩教咧？分好多 系 啊，你有藏传佛教啦，我哋即系叫做啊， 藏传佛教都分好噶， 系啊 多， 已经唔同派别啦。然之后我哋本身自己中土呢度啲佛教咧，跟住又要日本又有小、啊、又有小乘佛教，泰国又有一个佛教，哇，真系 咪咯？佢咩噶嘛？佢其实西藏最先佢系本教噶嘛，跟住又变咗藏传佛教， 分开 分开咗好多好多咩？系啊，有啲诶，信大白山啊，有啲啊喇嘛噶嘛，唔系阿达赖嗰啲噶嘛。 阿 Laura， Facebook chat room 咧，阿 Laura 姐姐话咧，桃园别墅嗰边仲猛。阿 Laura 姐姐 ，Laura 你放心，你打入嚟得啦，我哋当你唔好话咩变声，我哋当声音经过处理嘅啫。 系啦，打入嚟回应啊。 喂，我哋咁啊，我哋接阿冬天祥入嚟先。 好的。 喂喂 ，Hello 东哥， 喂 你又好啦，又嗰晚系咪攞咗好多嘢翻嚟啊？又 剩又拎啊！ 满载而归， 满载而归啊！你你获到咩？ 有茶有柴柴米油盐嗰阵， 你获到咩都借翻去 抽只镬翻 佢唔系抽啊！佢话阿大肥问边个要只镬，佢即刻举手我咩咁啊！ 哦 其实我谂住搏一搏，睇下有冇人同我争啊嘛，有冇人同我争啊？有 系啦，咪最搞笑最靓嗰条物立系冇人拣，去到最尾俾我哋嗰台抽埋， 系 真系唔识噶，讲眼缘噶嘛， 咁啊系 物立 系啦，即系我哋即系等我哋等于睇我哋睇女仔咧，我哋系比较肤浅嘅，佢靓就得噶啦，系啦，喂，咁你有咩料讲啊？喂？ 嗯、 喂，我而家同你讲咧，窒唔窒先？ 唔窒，你企定定得噶啦。 以前咧，我喺某一间清洁公司，唔好讲咩吓。 系。 咁我喺机场做啊嗰阵时，咁啊做通宵更。 系。 咁咧，正常就用机去拉嗰啲垃圾咧，由即系停机坪嗰边咧就拉一大扎桶咧就拉去垃圾房嗰边倒噶。 嗯。 即系好似卡果嗰啲咁嘅车啊？ 是啊，嗰一卡嘅，即系卡住啲桶，就全部四五个就卡去垃圾房倒噶嘛。 嗯。 咁咧，我就咁佢卡咗之后，我就就负责倒垃圾嘅，即系揿掣倒垃圾，倒干净就摆埋一边，俾佢哋卡翻出去停机坪嗰边收垃圾咁样嘅。 嗯。 咁咧，我一路倒紧垃圾喎，咁啊一个。一個一個咁倒啦，咁啊無啦垃圾房係得我哋啲員工可以入到去，同埋咧夜晚我哋落咗閘噶， 係， 咁啊得一條路可以入到嚟嘅，咁我喺度倒垃圾，咁我擰轉面啦，啊唔係擰轉面，我倒垃圾，我點解？背脊浸浸涼咁樣， 嗯， 咁我咪擰轉面睇啦，跟住見到有個女人啦，就拖住個夾。即系好似人哋嗰啲去旅行嗰啲啊，咁啊行入嚟垃圾房喎。 哇！佢真系冇可能入到嚟禁区嘅嗰度。 嗰度其实都唔算嘅，喺出面嘅。 哦，即系唔系唔使证都入到去嘅你嗰度。 我嗰度嗱，其实正常系要噶，要证噶，但我唔知佢点样入到嚟啦。咁我都唔会考究啊！我哋大声话：喂，小姐，你呢度唔入得嚟噶？我哋即系我倒紧咧，嗰啲始终系用机器啊，或者有即系跌咗个桶落嚟啊，或者有啲咩嘢弹到佢啊，撞到佢，即系有事啊嘛。咁我咪喝佢咯。你唔可以喺度。佢拧转面望住我。 嗯。 咁咧个样系超空洞嘅，系冇眼耳口鼻嘅。 一张白纸， 嗯， 系啊，跟住佢仲要拖住个夹噶， 嗯， 咁我嗰一刻就已经脚软啦， 嗯， 即系我个同事咧已经车第二车过嚟，跟住问，其实嗰个同事见到啊， 你话佢都见到啊， 佢见到，但系嗰个我同事嚟咧，嗰个女人咧就啱啱拖咗夹咧喺个墙嗰度咧穿咗过去，跟住我个同事话喂咩嚟噶嗰嚿嗰个，跟住我同佢讲话 我唔知啊，喂，你扶一扶我得唔得啊？喂，脚软啊，大佬，系好得人惊啊！嗰旧年嗰个女人，嗰个样。 喂，咪佢喂佢穿墙走都好啲啊！你嗌咗喂小姐呢度唔入得嚟，佢拖住个箧行埋，你话唔得啊？咁样你真系惊就。 都要控埋都惊啦，猛出声。 系啊，佢跟住拖住个箧向住你行过嚟先攞命。 我就系知道嗰一刻咧，个脑系一片空白，即系我脚都软埋嗰只。 嗯， 系啊，其实机场好多噶，嗰时我哋做地勤啦，咁啊倒啲垃圾咧走去啲冷巷嗰度，咁你夜晚有几多嘢做啊？有几多单机啊？咁啊走啲冷巷去瞓觉。 嗯。 咁啊攞几块纸皮喺度瞓，咁啊听到啲嗡嗡声，咁喺耳仔嗰度，咁啊以为乌蝇啦，拨开佢啦咁样，跟住感觉到咧系有啲嘢喺呢个耳仔度喷气，但系咧就系、是、人哋叫做鬼食泥，但系我感觉系好似啲咿咁样嘅声，跟住我啊擘大眼望冇嘢啊，跟住又继续瞓，咁啊又听到啲咿咁嘅声。咁、我個同事喺我下，即係喺我即係叫做上方啦，即係喺上面㗎嘛，即係喺地下㗎嘛，一係我前面，一係喺我後面㗎嘛。咁係有一個同事呢就喺我腳嗰邊，就瞓咗喺度，我擘大眼望住有個女人呢跪咗喺度，喺佢個耳仔邊嗰度呢喺度嗡嗡嗡嗡嗡咁樣，即係係好似我嗰啲咁樣啊。 即係伏喺個耳仔邊嗰度咦吟吟咁喎。 是啊， 哇！ 我自从那次就不敢在那瞓斗， 超级猛啊！真系 系啊，机场那度劲多噶，同埋厕所都是噶。佢哋啲厕所咪劲靓嘅男厕。咁啲阿姐，即系其实我哋男，即系嗰啲嘅职工入去洗嘅啦。咁啊敲门啊嘛，咁敲晒，喂，我哋洗地打蜡啊，咁啊，咁啊中间即系佢有六七格噶嘛，咁啊中间有一格闩咗，咁我哋咪敲门啊，阿生，有我哋唔识讲英文，就揾啲帮忙嚟讲英文啦。咁啊佢都系唔理我哋啊嘛，咁我哋唔做得噶嘛。咁啊，要揾機場嗰啲保安啦，咁一來啊，我揾啲保安嚟敲門咯，咁啊棘講咯，又冇人應喎。咁啊話會唔會係嗰啲人玩啊，反鎖咗喺裏面啊咁樣。咁啊咁啊揾個即係其實自己即係多時啊。 係。 咁啊，擒咗去睇下啦。咁係有個人係踎咗喺度嘅。咁我哋咁佢唔應我哋咁點計啊？咁我哋唔做得嘢噶嘛？係啊，跟住我哋要即係等普遍通通點樣洗下啲嘢，咁啊即係叫做唔敢大洗啊。跟住第二次咧，咁嗰個保安其實佢識嘅，個保安嚟到，喺度邊搞錯啊？搞咁耐都唔肯出嚟，佢又擒咗喎。今次佢擒上去咧。就抵死啦！那個人咧向上望佢， 系， 跟住嗰個保安話啦：，嗱，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，所以嗰只門開咗。咁開咗啦，咁我哋搞啦，冇人出嚟喎。咁其實個保安要企喺度講對唔住啊嘛。當面我對唔住啊嘛，都冇人出嚟。咁我就拱開只門啦。冇人。 你哋头先两个都见到有人踎咗喺度， 系咯，有 系啊， 个保安直情望到有人，我高头望上嚟，仲道歉晒歉，告晒晒冧。 系啊，咁住咪呢次大镬啦，你知道有人投诉噶嘛？跟住今日只门系虚即系开咗，即系叫唔系开咗好多，开咗少少啫。跟住佢话唉呢个大镬啦，有人投诉啊，跟住话咁点啊？咪等佢出去滚对唔住咯。咁等咗好耐，佢唔出嚟，跟住我直头开门，一开门冇人， 即系你今次你一推就门就开咗啦， 系啊， 哇，大佬走冇咁快啊，真系， 同埋佢哋喺门口嘅，点走到啫？得一个门口啫嘛，厕所， 系啊，同埋你做得嗰啲咧，你好惊俾人投诉噶， 系啊， 系， 投诉我 捞，你点都要当面同人哋讲对唔住噶啦， 系咯，哇，佢可能。谷个好耐先爆得成功，你就突然间阻住佢系咪？ 我都唔知啊，佢知道呢度机场我都唔系好敢去。 哇，救命！ 系啊， 见过咁多次，你哇 非常多噶，次次有试过佢哋，佢哋试过话喺飞机，即系我哋唔系我哋个 part 啊，喺飞机执嘢啦，话嗱见到有个乘客啊唔肯落机啊，跟住同嗰啲嗰啲服务员讲喂，嗰边有个唔丑喎，跟住话边有人啊，咁样同佢讲喎，佢行埋去都系，佢净系得佢见到嗰个坐咗喺，即系坐喺嗰个位嗰度，唔肯走，得佢见到。 系， 系啊，跟住问问其他嗰啲即系其他嗰啲空仔定点乜鬼啦，佢话系有一个见到，其他都见唔到。唔肯走， 咁夸张？ 系啊， 喂，正常系冇可能嘅，因为咧嗰啲空姐系你见到嗰啲成架机吉晒先离开噶嘛，跟住啲地勤啊上嚟做嘢噶嘛，执垃圾啊，加嘢啊，加翻嗰啲咁啊，嗰啲袋啊，嗰啲 咁咪就系话咩咯？佢哋想执得嘅应该冇人噶啦，但系有人坐喺度，咁你要预报噶嘛？点解会有人喺度噶？咁嗌咗佢上嚟，啲人都话睇唔到， 即落去报嗰个咧，佢就明明见到有人嘅， 系啊， 系嘛， 系啊，嗰、那个都咩噶啦，嗰、那个都系都系砸晒噶啦，都系成日见到噶啦，佢调去做咩位都话见到嘅，有时攞行李都话见到有个明明系个波，佢话系个头嘅， OK， 系啊， 我有个 friend 啊，佢又系做空姐噶嘛， 啊。 咁有时你知唔知嗰啲飞机咧运死尸唔会话俾你听噶嘛？ 系， 佢唔系摆喺个咩噶喎？佢唔系摆喺个仓噶 喎。 即系如果有啲喺个机度啊死咗咧，佢即时唔会话俾你听噶嘛？有啲喺个机度死咗， 摆翻嗰个位咯。 佢喺翻嗰个位嗰度噶嘛？ 哦， 咁佢咁嗰个佢系知嘅，佢系知嗰个机咧有人喺个机度绝死嘅。咁嗰个空姐咧就通常咧就会如果商务啊嗰啲冇咧就静鸡鸡咧，你唔知啊运咗你过去啊嗰啲咧，咁佢可以喺翻经济舱，经济好多人噶嘛，系嘛？或者如果咁佢通常会佢话唔舒服，你咪扶佢埋一边嘅，叫佢即系问噶。问个机舱里面有个医生啦，即系啲剧情啦。如果佢唔系嗰种咁危急咧，佢就会叫你去第二度噶嘛。即系叫你唔点骚扰到人啦，咁啊叫你去经济舱，唔系由经济舱去咗商务嗰啲，总之冇乜人嗰啲舱，除非成架机爆晒冇得讲啦，系嘛？佢嗰次系佢叫咗佢去你唔舒服，你去商务嗰度坐一阵啦。咁啊唞咗一阵咧，翻转头点啊，先生你。见仲有冇唔舒服啊？即系佢已经唔得咯， 冇反应， 即系走咗咯，即系冇反应咯，哇！即系走咗啦，咁啊搵啲毡当佢瞓咗，然后咧、就 冚晒佢， 佢唔系冚嘅，冚你 即系好似瞓着咗，系啦，冚件被就 系啦，帮佢冚张被，然后咧就帮佢戴个眼罩，即系好似人哋你 瞓着咗， 你嗰啲喺机度瞓觉咪个眼罩俾你嘅，你想瞓觉。 啊、 即系如果你高级嗰啲啊， 即系当佢瞓觉啦， 当佢瞓得觉咁啦。 哇、 啊！咁佢咧就嗰、那个位咧就大家知噶嘛，同埋一班机啊。咁佢记得咧嗰次咧系嗰个佢翻转头咧做完一大轮嘢，嗰架机啊飞唔知欧洲飞翻嚟定咩嘅，好鬼长途嘅，飞好多个钟嘅，飞又七八个钟嘅。佢系翻再夜啲咧，即系派晒餐啊，咁啊夜啲，其实佢都谂住做掂晒啲嘢咧，就想坐喺度睇一睇。佢就见到咧嗰、那个瞓喺度嗰个咧，嗰、那个搭飞机嗰个啦吓，隔篱啊坐咗个同个人就冇一样嘅人坐咗喺度。 我听过个 case 翻嚟咧，佢系已经落晒啲乘客剩啦，所有嘢啦。嗰、那个人咧，即系嗰位先人咧，仲坐咗喺嗰度咯。 唔系佢直情系佢见到嗰个遗体隔篱啊，坐咗嗰个人喺度，即系佢个中阴身坐咗喺度。 哦， 系啊，喂，你而家系你而家屋企啊？ 唔系啊，喺楼梯啫嘛。 哦，你做咩惊屋企人话你啊？ 系啊， 我佢唔中意，佢唔好夹硬听喎。 哦，七月喎、哦，你惊唔惊咧？真讲讲下隔篱，诶、哎，喂，老友仲有冇讲多个？ 我俾个电话佢同你讲啊。 哇，不得了、 啊！喂，今晚啊，喂，今晚啊，多谢晒，喂，记得下次有料就打上嚟。我发觉你做、 啊啊、 你打上嚟， 我系你咁啱讲到嗰样嘢，我又记得咁，我先讲咗。系、 嗯、 啊， 咁有即系我哋系冇做会嘅， 夹啱话题啫。 喂，你真系打上嚟讲得好自然，你做嘉宾咧窒下窒下 咁。我仲有镜头嘛？ 系啊，都系有镜头。如果冇镜头，我点吹都吹到。 喂，今晚多谢晒， 多谢你。 希望嗰晚你攞啲嘢翻去啱用， 啱用噶， 全部都啱用 系 嘛？ 啱用系啊， 系啊。 系啊， 好啦， 多谢， 喂，好啦，多谢晒你啲电话吓，咁我哋今晚嘅时间就差唔多啦，咁下个礼拜又嗱继续有兴趣报料咧，可以打上嚟嘅， 系，冇 错，系啦，你当倾偈咁得噶啦，唔使咁紧张，我哋唔系好似嗰啲大台咧，嗰啲电台咧要你讲一次，我哋唔会嘅，系啦， 你讲一次冇咗个现场嗰个感觉噶啦，就你捉唔到嗰个经历感啊， 系啦，咁我哋啊今晚就讲住咁多先啦。我哋下个礼拜再同大家见面。 下个礼拜二再见，拜拜。